聆听古迹，一语千年。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关注我，随时收听最新节目。我是鼹鼠文化袁腾飞。 到日本东京旅游的朋友啊，想必这个日本皇居是必玩的景点之一。这个皇居呢，是坐落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的东京最中心的一大块绿地。打算去东京玩的朋友啊，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皇居里的大部分地方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东御苑平时开放让游客参观。所以大家常说的这个皇居游，其实就是参观皇居的一小部分啊，也就是这东御苑。你要体力好了，你可以绕着皇居转一圈，也就仅此而已。这个皇居是现在日本天皇住的地方。为什么说是现在呢？因为日本天皇本来不住在这儿，本来住在京都。皇居初建于日本天正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是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修筑而成的。在江户幕府时代啊，它一直是这个幕府将军所在地。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从居住了1000年以上的京都迁都到了东京，这儿才成为天皇的新住所。也就是说呢，这个日本皇居到现在为止只住过了明治、大正、昭和和平成四代天皇而已。皇居不能参观，但是皇居门口的二重桥广场上的这个大南宫像一般都是这个很适合拍照的景点。说到这个大南宫像，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楠木正成，被日本人呢视为武士道的这个榜样楷模。楠木正成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日本第一代幕府镰仓幕府统治时期，皇室大权旁落，所以很多人呢对此非常不满。那最不满的呢就是天皇，特别是到这个镰仓幕府统治后期的后醍醐天皇。他早年呢喜好研究学术，尤其对中国传来的宋学特别感兴趣，对诸子学说更是推崇，特别喜欢这个诸子学中的大义名分的理论，希望日本也能讲究君臣有别、上下之分，不像现在天皇跟幕府之间君臣混乱、以下克上。所以倒幕就成了后醍醐天皇终生的理想。后醍醐天皇元弘元年，也就是公元1331年，天皇跟幕府之间正式决裂。后醍醐派自己的儿子官居兵部卿的户良亲王联合京都附近各庙宇的僧侣准备反抗幕府，没想到谋事不密，被当时幕府派出监督京都的官员六波罗探题看到了消息。依照当时日本的普遍认识，天皇要把政权从幕府手里夺回来叫做天皇预谋派。知道天皇要谋反，朝廷里还有一位大义凛然的公卿挺身而出，主动向这个幕府啊告发了后醍醐。所以幕府准备派兵去逮捕天皇，并且呢要处决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公卿。虽然幕府嗅觉灵敏，但天皇呢也不是傻瓜，在得知幕府六波罗探题准备动手的消息之后，抢先一步带着这个象征皇权的三件神器化妆呢从宫里逃走了。六波罗探题带领的幕府军队就扑了个空，后醍醐天皇一路向京都附近的山中逃跑。为了这个逃脱幕府的这个追击，他让亲信做天皇的御辇，堂而皇之进入了比瑞山，而他本人呢却逃到了立志山，纠集3000人马，举起倒幕大旗。天皇的皇子户良亲王也举旗响应。当这个后醍醐天皇到立志山的时候，临时居住在山中的一座寺庙里。天皇因为幕府军重重围困，自己手下就这么俩半人，对于倒幕大业能不能成功，自己的下场又如何，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他亲自下诏号召四方起兵勤王，但是好像这诏书也不太管用，因此天皇茶不思饭不想，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在此时，日有所思是夜有所梦，天皇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京都的紫宸殿上，殿前有一棵大树，树上的枝杈向南延伸，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树冠，树冠下面朝廷百官列席而坐，席间一个面南背北的座位却是空的。天皇正在疑惑之时，忽然来了两个童子跪在天皇面前，跟天皇说， 天底下没有陛下容身之处，只有此树下向南坐，可供陛下暂息。天皇一惊之下就醒了，思来想去，这得解梦啊，就把这个寺里的和尚叫来问啊，我这梦是啥意思？四僧就告诉天皇说，这个木头啊往南伸，合起来呢是一个楠木的楠字，梦的意思就是必须得一个姓楠的武士前来辅佐您，您才能够成功。天皇一想，这楠姓可是个生僻的姓啊，没几个人姓那个姓，他就问四僧，他说地方豪杰里边有姓楠的吗？四僧说有啊，金刚山以西有一个叫楠正成的人。天皇一听大喜，就派人把这南正成请来了。南正成来了之后，后醍醐天皇就问说，你愿意辅佐朕讨伐幕府吗？南正成是武士出身，平定过土匪，当了一个小官，当然了，也有人说他是恶党出身，相当于绿林好汉。南正成一看万圣之尊对自己这么重视，问自己怎么讨贼，武士的忠义血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感动得不得了，跪在地上跟天皇讲说，关东武士有勇无谋，如果以武力死拼，咱们打不过他们，但是这帮人缺心眼儿，没智谋，如果斗智，他肯定斗不过咱们，咱跟他玩心眼儿，玩死他们，只要陛下您相信我南正成，只要我南正成没咽气儿，我一定不会放弃讨贼大任。天皇听完之后龙颜大悦，跟这个南正成讲，讨贼之事朕一以托儒，并且呢给南正成改名为南木正成，成了天皇手下最受宠爱的武士。南木正成受天皇重托，先是占领了一个叫赤坂的小城，作为这个讨木的前哨据点。幕府这个时候也发现追错人了，一看南木正成在赤坂举兵，就认为这个天皇在赤坂，于是率军来攻。南木正成只有500人，而幕府大将足利高氏率领东国武士10余万，在幕府看来，小小赤坂城不堪一击，扬言一只胳膊就能把这小城拎走。万万没想到的是，南木正成智勇双全，仅以数百人守护这个赤坂城，居然屡次大败幕府军。虽然这个幕府军最多的时候号称有100万，当然了，这是吹牛了，当时日本人口啊也就几百万人，但是幕府军有几万人是肯定的。每当幕府军来打赤坂城，南木正成就拿出他的三板斧，乱石、滚木、弓箭，打得幕府军哭爹叫娘。赤坂是个小山城，南木正成居高临下，十分有利于他挥舞这三板斧，再加上山上又有水源，他不愁吃不愁喝，甚至在后醍醐天皇被幕府军擒获流放的情况下，仍然高举讨木大旗。为了激励手下，他大打谶尾牌，让这四僧呢编了一段预言，当仁皇95代，天下一乱而主不安，此时东隅来吞四海，日末西天370日，西鸟来食东隅，海内归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仁皇就指的是后醍醐天皇，东隅来吞西海就是发迹于关东的幕府要吞并天下，西鸟来食东隅就是西面的朝廷要灭掉关东的幕府，日末西天370日就是指一年之后，说这后醍醐天皇啊要从流放地回来倒幕。南木正成这段预言大大激励了倒幕派的信心。当时后醍醐天皇虽然被流放，但他拒绝交出三种神器，也不肯落发为僧，一直以天皇自居，幕府也不敢把他怎么着。随着幕府军在赤坂的惨败，南木正成势力越来越大，各地倒幕势力也逐渐壮大。赤坂城虽然坚守数月，但南木正成看到城中只剩几天粮食，不能久守，就在城里挖了个假坟，立了个假碑，假装自个儿死了，趁风雨乔装突围而去。从此虎啸山林，龙归大海，幕府军就更拿他没办法。在南木正成的鼓舞下，众叛亲离的幕府接连遭到一系列致命打击。被幕府赋予讨伐南木正成重任的大将足利高氏反了，加入到天皇的倒幕大军之中，给了幕府致命一击。足利高氏为什么会反呢？因为这个足利高氏啊，他是源氏的后人，是正宗的河内源氏，对于源氏幕府政权被北条氏掌握非常不满。北条氏是出身于平氏的，等于源平争斗一直没有结束，幕府是源赖朝建立的，凭什么你们平家人一直担任职权？ 所以足利高氏眼看幕府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识时务者为俊杰，调转枪头改其意志，他就反了。不久对幕府更大的打击到了，上野国的新田义贞是镰仓幕府的又一个催命鬼。新田义贞在关东横空出世，一路大破幕府军，直逼幕府老巢镰仓。经过数日激战，幕府军大败，末代职权在阵地上剖腹自尽，镰仓陷入一片火海。元弘三年，也就是公元1333年，日本历史上荣耀一时的北条家彻底灭亡。自从源赖朝建立幕府，统治日本140多年的镰仓幕府，在新田义贞起兵后短短半个月就烟消云散了。镰仓幕府一灭亡，后醍醐天皇得意洋洋回到京都，开始了天皇的亲政。天皇把不该得罪的人呢，全都得罪了。当时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武士掌握政权。天皇临朝不理政，就像以前镰仓幕府时代藤原氏摄关政治时代一样。但是日本天皇呢，这个看不明白，后醍醐天皇看不明白，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把这个武士阶层啊给得罪了。所以这个镰仓幕府余党发动叛乱，席卷关东各州。足利尊氏和他的弟弟足利直义不待天皇旨意，私自以平叛为名杀回关东，平定北条余党，然后以镰仓为根据地，不经天皇同意就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室町幕府成立之后，足利尊氏自封征夷大将军，管理东国，公开跟这个天皇叫板。足利尊氏率领大军直抵京都，后醍醐天皇只好逃到比瑞山投奔僧兵去了。好在后醍醐天皇逃离京都是轻车熟路，这事儿他干了不止一回两回，所以这天皇新政搞了不到三年就被手下大将啊又打到山里去了。后来新田义贞跟楠木正成合兵，总算是打败了足利尊氏，把足利尊氏逐出了京都，后醍醐天皇又回宫了，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拉锯过程当中，楠木正成跟天皇讲说，足利尊氏啊新募兵将，连连得胜，其风甚锐，我方如果以疲惫之师去格斗，没有胜算，不如请陛下退到比瑞山中，让贼众占领京都，我到河内国去断绝贼兵粮道，这样的话贼兵日散，我兵日聚，可以加攻敌人，一举破敌。楠木正成是百战名将，提出的主张非常可行，可惜后醍醐天皇不懂军事，听了一个酸腐公卿的话，认为王师有天助，要求跟敌人堂堂正正的展开决战，命令楠木正成去援助新田义贞，跟足利尊氏决一死战。楠木正成万般无奈，拜别天皇之后，跟他11岁的儿子楠木正行讲，你现在已经超过10岁了，你要记住我的话，这次战役即天下之安危，恐怕我再也看不到你了，倘若我战死，那一定就是足利氏天下，你千万不要降敌，咱们族中只要还有一个男子，你就要带着他们到金刚山去反叛足利氏，以身殉国，有死无他。楠木正成解下天皇御赐的宝刀，交给自己11岁的儿子，儿子要跟他同去，被他拒绝了。楠木正成到了前线，跟新田义贞会合，俩人知道己方兵微将寡，跟足利尊氏正面对抗乃是求死之道，所以俩人呢就喝了一夜的诀别酒。第二天，新田义贞率30000人马对抗足利水军，郑成更可怜，手里就700人，却要对抗足利氏号称50万的敌军，很快被敌军包围。郑成勇武绝伦，跟常山赵子龙一样，浑身是胆，在敌军中七进七出，几次冲到足利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马前，但是都被敌兵打败。兄弟二人只剩下73骑，本来可以突围逃走，但是郑成决心以死报国，报效天皇，根本就不想走，所以哥俩进入民宅，解开身上的甲胄。郑成问弟弟郑继，你有什么打算死后？郑继回答说，我愿意牺牲人间以杀国贼。兄弟俩诀别之后，取出利刃对刺而死。所以为什么今天日本的皇居面前仍然树立着楠木正成骑马的高大塑像， 这尊像呢是建于这个明治维新时期，是推翻了江户幕府之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权，希望这位忠勇之臣能够继续庇护皇室。日本人又把武士道精神称为大南宫精神，楠木正成终其一生实现了自己一句掷地有声的格言，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下，他始终追随后醍醐天皇，死而后已，有点像中国的诸葛孔明。 今天的故事咱就聊到这儿，历史其实很有趣儿，咱们下回再继续聊。我是鼹鼠文化袁腾飞。